你好，你好，我是雨木。你好，我是雨木。听说爱情回来过，《The Face of Love》，2013年的电影。好，听说爱情回来过，真的是忍不住会心一笑吧？我想，因为《The Face of Love》爱情的样貌啊，那听说爱情回来过。哎，有一段距离啊，但是可以理解啦，因为看了这个片以后，就是知道当时翻译应该是想把整个故事都翻出来。哎，那觉得那写爱情的样貌是比较，而且听说爱情回来过也是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嘛，那它就是对于宣传这部片子很有帮助的哈。那它是讲什么呢？这是一部爱情片。描述一对恩爱的银婚夫妻哦，恩爱的银婚夫妻，先打个岔，银婚是几年呢？银婚是30年，金婚是40年，我只记得这两个，所以在片里面看到就这么描述他了，一对恩爱的银婚夫妻，啊，这句话再下句好像是钻石还是什么白金什么之类的，哦，对，我还记得一个啦，就是指婚，paper，指婚，是一年，嘿，其实指有时候很重要的，头一年是最重要的，好，这描述一对银婚夫妻啊，非常恩爱，可在一场意外事故，妻子啊，失去了他的先生，失去了他的先生，肝肠寸断啊。数年之后啊，这位妻子无意间遇见一位画家，样貌就是有摩托车一直是有点吵，不知道会不会录进去。哦，对不起，我还是好好说。那在一场意外事故，我们妻子失去了他的先生，肝肠寸断了。好几年之后嘞，他无意间哦。遇见一位画家，这画家的样貌神似他过世的先生，非常像哦。而这场离奇的邂逅啊，就像让他遇见奇迹一样啊。他选择亲近那位画家，而且仿佛缪斯般的化身啊，让这个画家荒废已久的创作生活重拾热忱。而为了爱，他知道有一天必须鼓起勇气告诉画家真相因为你长得很像我过世的先生嘛，就一直不敢说，因为真的实在太像了，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啊，好像先生竟然还活着一样，这样，但我们也可以想象嘛，就是如果知道真相的话，就是非常伤感情的。而这个妻子并不知道了，也是为了爱，画家有一个秘密，不敢告诉他。所以不是只有你有秘密啊，人家有秘密啊。The Face of Love 是这个 Annette Bening 还有 Ed Harris，我也是老经验的两个演员，是领衔主演哦。那个谁？Robin Williams 也有友情演出啊，就是他就是很遗憾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就是他蛮晚期的一个客串演出的电影，而是一部描绘成熟爱情的独立电影，成熟爱情的独立电影，比如说遇见一模一样的人啊，有点悬疑的情节，怎么长那么像这样啊？是爱情里的一种不确定，没有勇气告诉对方事实，就如同爱情里的迷离啊，爱情也有一些扑朔迷离的东西。而戏剧化的收尾虽然有一点点哀愁啊，可是情意啊，余韵不绝，所以它是一个安静、动人的爱情故事。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部片哦。基本上有写下观后感，都是，对啊，就是觉得不错的才会去写它的，好像是都是这样的啊。既然觉得好，那当然就是有所感触嘛。哦，片名这个《The Face of Love》爱情的样貌，这是一个很隽永的词汇啊。所谓爱情的样貌啊，在这个所谓爱情的样貌，在这个电影里面哦，他就是在讲你的样貌，这个你就指那个对方哦。那看见什么样的爱情，就如同看见什么样的你。那他不能写说这个，不要就片名不要叫做了 Face of Love， 就叫 Your Face 就好，就是你的脸就好了，是 The Face of You 这样。是也可以说得通啦，但是意见就比较拉差，就没有那种感觉嘛，所以不是说你的样貌，是说爱情的样貌，这样比较不是那么拉差，不是那么就不然就逊掉了嘛。所以这部片的名字啊，是取得很有意境，但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女主角为主的故事，可是我看着看着，就觉得它是男人写的故事，也就是这整理一下哦，就是男性创作者去描写一个女主角为主的故事，也是这意思。有这种感觉出现以后，我就特别留意男主角在电影里面的一举一动。从他身上，我得到两个感触。第一个是在岁月里旅行一段时间，旅人的心里面多少有几件沉重的，也许甜蜜的包袱。对不起啊，奇怪，这时间应该是没有摩托车的，但是还是很多摩托车，这是非常不好意思。我觉得那个噪音应该是有录进去，但是大家包含啊，包含这样。在岁月里旅行一段时间，旅人的心里面多少有几件沉重的，或许甜蜜的包袱啊。男主角他是一个画家，他作画，而我是写字的。我不会写书法，我说书法写很差，虽然有在写，但是就很差，是歪七扭八的。所以这写字就是指写文字工作者啦，这意思。某种程度上，我跟男主角都是艺术工作者，他的心境呢，那人物心境，我不敢说感同身受，但是就这个故事情节发展，我还算可以说就是体会他所做的一切啦。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巧合，也就刚好情节看得明白啊。如果情节上面安排要带女主角去冥王星吃早餐这种情况哦，那就比较隐晦了，我不一定能体会了。那既然如此啊，他让我想到什么呢？他让我想到一个美国作家，蛮出名，很出名的，叫做 Philip Roth 啊。Philip Roth 写很多是，就是让人看的会蛮头痛跟沉重的，但是很有内涵的小说啊。那 Philip Roth 有一部叫做《Dying Animal》，垂死的动物、啊。是这本书，就是里面所写的东西，男主角做的事情让我有这种感觉。有过生活、啊，这是一个描述啊，不是过去式的意思、啊，因为生活一直都在哈、啊，就是这真的有过日子啊，有过生活，有过起伏啊。男主角因为某种打击啊，他的人生呢、啊，僵了十年了，可以说就停摆了十年那种感觉。 我替他，这个所谓的停了十年哦，我替他高兴两件事情。一个是他在打击之前呢，似乎已经，就他人生停摆了十年，他在这停摆之前呢，他的人生就似乎已经达到某种，达成某种目标了。倒不是我故意说的很含糊、啊、什么叫某种目标啊，而是以这是电影，就是也没有演出来他真的达成什么，就是他是用过来人的口吻就大致交代一下，就是说这男主角有点年纪了嘛，所以他的年纪再往前推十年，他也 不是就是刚出社会，他已经有一些自己的事业跟目标啊、成就这些的都达到了，所以我这是蛮替他高兴的，就是这个人生无常嘛，就是会有点遗憾嘛，但是造化又是不一定能够说变就变了，遇到了好、哦、遇到了，如果在遇到之前有一些心愿已经达成了，我觉得也就蛮替他高兴的、啊、换句话说，就是反过来说，如果他必然会人生僵个十年好了，一定会遇到这样子的，而在这个遇到之前，那他想达成的东西都没有一件达成、哦、然后又遇到这样，然后就觉得那就蛮替他遗憾的嘛、所以我才会说他在遭受打击之前就已经有所成就，至少就那种遗憾会比较少一点啊。那另一个替他高兴的就是他在这个僵化的日子里，就那十年呢，他能够遇见爱情，就是新的感情呢灌注他生命力啊，他因此能够重拾这个创作的热忱，重拾创作热忱呢，画了很多很多画作，我很羡慕他有这样的际遇啊。这种羡慕其实很说穿了，就是那都不是想要就会遇得到的啊，都不是的啊，其实很多机遇都不是啊。那我就觉得这个可以重拾创作热忱呢、啊，这是一段新的感情的、啊、灌注给他一个生命力，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这一点呢，对寻常人来说，我并不是那么容易察觉的、哦、就比如说所谓寻常人呢，不是说就是相对于艺术工作者啊、哦、因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我整篇都在讲个人的看法，是我是讲比较谦卑一点，就是这个艺术工作者碰艺术的人都比较怪啦，这个怪也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啊、哦、接触艺术的人好比说我自己一般人看来就是他怪怪的、但是我们要坦白来说，我怪在哪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那总之他就不是很我想你应该听得懂我想要说什么。而接触艺术的人呢，在这个电影里面，好比说女主角也有接触艺术，虽然她不是画家，而是她会接触这个艺术的东西，会说她去那个画廊，她会去美术馆看画。那这个我们平常我完全可以体会啊。你从事这个东西的话，你会去接触这方面的东西，那你完全不是从事这个东西的人。你会去画这个，不是一直讲你啦，就是我们去美术馆看画啊，不要了，放假之后还跑去干嘛了？放假之后出去玩啊，怎么样？这些都是有的，都是有的。但是真的，就是真的生活里面有在接触艺术的人呢、啊，像女主角这个样子啊，她在这个失去丈夫之前呢、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去美术馆看看啊。哦， 甚至他女儿还形容说，老妈以前几乎就住在美术馆里面啊，就知道他的那个参与程度啊。所以当这个女主角发现啊，画家开始画画了，大家知道一些就是画家好像很久都没有开始创作，而他发现他又开始创作的时候，就脱口而出的啦，说我可以说是你的缪斯吗？哦，这是念缪还是缪？就缪斯啊，就是那个灵感之神嘛，灵感女神哦。他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明显他懂啊。哦，这个懂不是雷达哦，不是能力的意思哦，就是有在接触艺术的人就知道，这个创作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东西启动啊。那我自己很认同那个林夕先生，就是填词人啊，林夕先生说的一个，就是说依靠灵感来创作，这样讲的有点不是很贴切啊，因为那好像是借助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啊。其实创作其实还是蛮看自己的力量的啊。对，那自己的力量没有的时候，或者说我现在很烦嘛，或是 我不会说没有灵感啊，或者说现在很烦，有很多生活事情困扰的，那这生活同时在继续嘛，生活中也会出现一些人事物，会让我或是让这个艺术工作者，或是像这个画家一样，他能够重新的获得创作热忱，那这是很不容易的欸。对啊，那形容外星人一样，就是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这也是很可贵的。那能够说出这个我是你的这个 muse 啊，我就觉得他这个女主角是了解那个艺术工作者是怎么在过日子的，他是了解的啊。也因为这样，男主角更是把自己完全投入那段感情。简单不是简单说，就是说穿了，就是女主角就像是一个对的人，哎，人对了，哎，就是气味相投啊，磁场合这样。如果我是男主角，我也会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呢，是真的真心话哈。那这个说下来，这个思绪脉络整理啊，到底想讲什么啊？一个创作的人啊，创作几乎是他的生命啊，但是生命里也包含很多要素啊，而某种打击足够，这打击大到可以让他停摆哦，就好像性命威胁一样嘛，都停摆的打击很大。而某个人又可以让他重新振作，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打击跟那个可以让他重新振作的人，在这个画家的内心分量都是举足轻重的。如果画作回答问题，这样心中举足轻重的分量啊，算不算是画家爱女主角？我会说，这当然是他爱她，这当然是画家爱着女主角，而且过之无不及啊，甚至比爱还要强烈。但是没有必要把这个，就是没有是说要把这个艺术工作者说跟外星人一样的，就是艺术工作者也是人呐，啊。但在乎而投入啊，投入而在乎啊，感情关系里面的某些疑惑，某些起毛的边边啊，那种毛边啊，男主角当然很想要去厘清到底怎么回事，对，不过他一直没有求证自己的疑惑，那个疑惑就是刚有点到一下啊，你到底是就是对女主角的你到底是为什么想要接近我？是因为我很会画画， 因为我本身，因为这是当然是希望跟自己有关嘛，对，但是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其他因素啊，那当然就听了会伤感情嘛，这是对，但他一直没有把这个疑惑问出来啊，换家一直没有问，而且是到底是因为相处经验使然，因为有的东西不要说破哦，相处经验使然，不要说破，说破就不美了，或怎么样。还是为了爱呢？有没有包容？他，我不好意思问他真相，因为我自己也有秘密没有跟他说。嘿，是为爱呢，还是别的呢？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都有可能。而那份疑惑就是电影故事的主轴，姑且说那叫做影子情人呢、也就是。画家会觉得自己好像是某种替代品哦，但是，某些互动关系、互动情况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情感很真实，所以这时候就会先不要去想好了，先不要去想那么多这样。影子情人哦，这个是蛮感慨的一个话题啊，有点感情经验的男人呢、我觉得这不是特别挑男人来说、就是刚好写到啊，在有点感情经验的男人啊，在一段新的运气不是太好的感情关系里面哦，只要这个半秒钟的相处、就可以跟男主角一样、怀疑自己是不是某个人的影子啊，这不能说是犯猜忌哦，就是，大男人坦坦荡荡来，干嘛去猜这些细微末节的东西哦？这不是这样讲哦，而是一旦动了真情哦，开始盲目啊，其他的感觉就会变得特别敏锐啊，影子的存在感哦，或许关了灯也就无影无踪了嘛。确实是开始害怕有光的地方啊，就有些话不敢聊嘛，因为一聊就会敏感啊，就是就像这样，所以说影子情人的影子的存在感，可能关了灯就看不到嘛，却开始害怕有光的地方，那种滋味比养生苦茶还要苦啊，而且一饮而尽，一口啊喝光了，那个后劲吞噬所有味觉，整个嘴巴都是苦的。阿炳啊，常提到他，阿炳就跟我说，那不是苦味啊，那是醋劲啊，是吃味啊。我也没有反驳他的啊，因为如果是吃醋的话，自然就是描述于不同的个性的男人嘛。那不管是苦还是醋啊，反正那个滋味都不是好受的，就对了。不好受就应该要表态，让对方知道我不好受，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样啊。坦白说了，在心跳时刻那种怦然心动的时候就连老外也不一定会这么奔放啊。那就是说，东方人比较含蓄嘛。可能有一些感觉不好直说，但是这里讲东西，就算是老外也不会。你看，那个画家就是老外啊，他就是外国人啊，他也没有直说啊，所以不是说老外什么东西都比较直，都比较开放哦，也没有。但是，东西方有时候也是有共通的地方。我会这样想哦，就是在岁月里啊，旅行一段时间，旅行者、旅人的身上哦，心里面，多少有几件沉重的，也许甜蜜的包袱。我见过这样的旅行者，而那些包袱哦，光看就觉得累人啊，很重啊。想过替他拿几件好了。帮他背几件啊，才知道自己这个想法实在是蠢到有点蠢啊，就是太单纯了，太天真了。他帮人家拿行李这样，蠢到有点愚蠢啊。 也想过那些老旧包袱啊，是别人的啊，唉，换成是自己的该有多好啊！既新且轻，就是新的，而且又比较轻，哎，才知道自己这个想法是近乎疯狂啊！因为那根本就由不得我，我能做的就只有等待。当我看见男主角酝酿好一段时间，并没有贸然的打破砂锅，他的确是有生活过的人啊，他是懂的。直到他亲眼看见了某张照片，他才认为是该，是时候要跟女主角谈一谈了。他电影也进入尾段高潮。我刚讲那段话，其实不是很明朗哦，因为我在写的时候也想很多，所以写得很隐晦啊。那我觉得，既然用嘴巴来说的话，我想再补充一下，把它说得更清楚一点。那其实有时候我会反射性的，就是说那不是很好懂哦。但是那个不是很好懂，并不是只说这个理解能力的关系，而是指我没有做好我在表达上面应该把它说清楚的，那是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呢。讲有点严肃哈，就是我刚刚说到每这个旅行者在岁月里旅行过一段时间呢，这个心里面多少有几件沉重的，也许甜蜜的包袱是过去的。那我见过这样的旅行者，那些包袱看起来就觉得累人，也就是在一段感情关系里面，哎，他发现对方哦还在想着过去啊，那过去跟我没有关系啦，可是跟他有关系啊，那会影响到我，那就看到那些过去，他想到过去啊，看到那些包袱，就觉得啊好重啊。那么，帮他拿几件好了。既然扔不掉，那我帮你背几件，就分担一些，分忧解劳。才发现自己这个想法是真的是太天真了，这怎么可能拿得过来啊？没有办法啊。那也有计较过啊，计较什么？包袱，如果必然是包袱的话。你好歹背我的嘛，你再背别人的，那换做自己的，就对吧、啊？这感觉上也好，虽然很沉重，可是感觉比较好过一些。就觉得这才发现这个想法真的是太疯狂了。哎，所以刚刚那个段是在讲这个东西，那前面不是说到 Philip Roth 吗？那个垂死的动物啊，dying animal，垂死的动物像是一种意境啊。那说了这么多，就是在讲那个男主角很困难的使用言语去表达，有了对方的爱，自己因此重新开始画画，如此这般那样的，前段都有提到嘛，他又感觉自己好像是某个人的影子啊。而且估计真相哦，恐怕不是太美丽。但是他还是想要问一问，到底是不是？坦白说，也不是真的要问出什么答案啊。我觉得过来人会这样看啊，就是一个疙瘩嘛。就是你知道，有些东西哦，你只要开口问了，人家有没有回答其实不太重要。就是你只要问出来，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那种感觉啊。而不是真的要问别人什么答案呢、也就是那个一个心啊，悬在那里啊，有了这么一问呢、就好像有了一股顺势可以轻轻落下、而不是摔得粉碎。因为毕竟一个心悬在那边的时候，你七上八下的，这样问了以后，不管是满意的答案也好，或是不满意的答案也好。那时候有个台阶那种啊，就是那个味道。而这个男主角就是这个画家，在枕边啊， 那个在床上啊，在枕头旁边，他在枕边问女主角是否曾经爱过他。如果我是女主角，听到这个垂死的动物流露出那种哀伤的温柔，这很难回答，很难回答。你说事实就很痛嘛，那你骗他的话那就不是爱了嘛。我对啊，骗的也是爱啦，就是很难啊，很难啊。而且人家又是那种 dying animal, 垂死的动物。那幕很感人啊，对我来说，电影处理的也很好啊，两个人都就没有讲出来，就是两个人就都以眼泪带过，也算是某种解脱吗？我是希望那是解脱了，是解脱。这也是呼应了我刚刚说的，其实那个反应就可以知道，你不真的不需要回答什么。第二个感触是，世界上啊，没有所谓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这是那个前辈们写过的这个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树叶的那个叶子啊。但是我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描述啊。他在这里想要说什么呢？哦，这是一个比较意识形态的感触啦，就爱情世界里的那个爱哦，爱，爱情世界里的爱，爱的是某个人。还是某种感觉，这要怎么说？进一步说，我们爱上某个人，这个人在我们心中会有独一无二的位置，甚至无可取代的分量。而如果殷切期盼自己能够沉浸在爱情里，尤其漂流于岁月的河，浸在爱情里的感觉不一定是来自于唯一对象啊。解释一下啊，沉浸在爱情里，尤其漂流于岁月的河，也就是把时间拉长，在岁月里我们不会只遇过一次爱情，或者是只谈过一场恋爱。我只是概念性的说啦，当然也是有的啦，就是概念性来说，虽然这个对象在我们心中每一次都会是独一无二的位置啊，可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也就是那种爱情里的感觉，不一定来自于唯一的对象啊。这个问题搁置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它是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啊。可是它如果溜出我们的世界里，就让对方知道了，被对方这么问起，比如说我是不是你这辈子最爱的人？什么这一类的问题，就像这部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哦，就是遇见一模一样的人，长得一样，但是事实上他不是一样，不是同一个人啊，只是长得很像啊。而这个一模一样，就让我有那种似曾相识的爱情，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爱情的那个感觉。但是他问我是不是某个人的影子，我是女主角的话，我这怎么回答你啊？很难交代清楚啊。人生最有意思的就是爱情啊，爱情里最有意思的就在这里啊。爱的是某个人，还是某种感觉？他们是两片形状相似的叶子，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差别在哪里。形状很像，也只有我们自己最有资格说出世界上没有所谓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别人来讲，我们都不成立的啦，这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而已。再说一遍，爱的是某个人呢，还是某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长时间去想一想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好， 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部片就介绍到这里。在我的网站上有写下这个观后感。那我的网站就是雨墨散文故事，宣传一下雨墨散文故事啊。那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页面收听那个录音，就是非常谢谢，你可以来浏览我的一些小东西。那有空的时候记得常回来逛逛，常回来逛逛这边的，是都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OK，谢谢。